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23号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信里指出，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制裁决议来规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进行的核试爆与和平卫星的发射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里有严重的法律矛盾，并表示请求联合国秘书长对此发表看法。信里指出，联合国安理会2006年对第一次核试爆仪式通过了决议1718号 SRES1718，在2009年对第二次核试爆通过了决议1874号 SRES1874，在2013年对第三次核试爆通过了决议2094号 SRES2094，在2016年对第一颗氢弹试爆通过了决议2270号 SRES2270。问题是2006年的决议1718号在序文第九款和本文第一款，2009年的决议1874号在序文第八款，2013年的决议2094号在序文第七款，2016年的决议2270号在序文第十一款中规定我国的核试爆和卫星发射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就此提出质问如下。第一，联合国安理会在对朝制裁决议中规定我国的核试爆、卫星发射、弹道火箭发射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法律根据是什么？联合国宪章或现有的联大决议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或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宇宙协约之类的相关国际法典中都没有一个条款规定核试爆本身就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第二，是如果说核试爆、卫星发射或弹道火箭发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那么联合国安理会为何根本不把美国等其他国家所进行的2000多次的核试爆、卫星发射和弹道火箭发射视作问题，而且不采取制裁措施？第三，如果没有对上述质问的令人窒息的法律解答，就将被看作是联合国安理会在采取制裁措施之前对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39条关于先要决定是否有存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要求含混过去，做出越权行为，丧失国际组织的声明公正，做出双重基准行为。因此希望联合国秘书处作出法律回答。